什么，你是什么，不要再想了，我已经倦了，我不要再唱了，我已经哭了。 是谎话。

我爸妈也是。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成长，草木疯狂，心外就是天地，纷繁复杂的一切毫无预兆的扑面而来，像一场莫名其妙的狂风，也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。在炎热中坚持，在复杂中简单，在执拗中挫折，在汗水中成就，一次次打破自己就是成长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梦想不是挂在嘴边炫耀的空气，而是需要认真的实践。等到对的风，我们展翅翱翔。

看着你有些累，想要一个人静一回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大家好，我是